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81集。有个兵士冲沈爵说道： 小谢兄弟，夏二哥可是你的气兄？你可要如实回答，我们打了赌的，要不是的话我就赔银子了。 气兄弟是福建沿海那边传来的风气，福建民风开放，同姓相交，结为亲刀之好，不似京师江浙侠碗脚同，他们也讲究三媒六聘，和正经夫妻无甚分别。夏侯练见多识广，早有耳闻，心里暗恨这帮兵痞子嘴上没把门，胡乱放屁。沈爵少时没少受号龙阳的太监的欺辱，四喜和御膳房那个死太监欲行不轨，都被他给宰了。沈爵应是最恨断袖之癖的，这帮人竟在沈爵面前说这些。夏侯练张口想要骂他们，却听沈爵平静地说道： 不好意思，劳你破费了，我比他大，我才是气兄，他素常都喊我哥哥的。 兵士们笑道： 都猜错了，没赚也没赔。 夏侯练瞠目结舌地望着沈爵，沈爵神态自若，掀开毯子夺出门，屋里气味难闻，实在难受。到了屋外，阳光正好，堂前种了许多银杏树，憨憨的山风拂过，黄灿灿的叶子先拂飞舞，落了满地，像铺了遍地的金。沈爵手搭凉棚，向山门下面望过去，绵延的青石台阶近处，古道之上扎满了禁军的营帐，山道旁每隔十步固守一个兵士，腰间雁翎刀在飞舞的银杏叶中闪着金色的光。 你干嘛要这么说？ 夏侯亮跟出来问道： 怎么当咱家的气弟委屈你了？ 夏侯亮没想到沈爵这家伙也会开这种玩笑。罢了，沈爵不介意就行，他名声早就坏透了，无所谓。沈爵踱了几步，沉吟着问道： 你今年已满24了，也不见你身边有个女人，就是传闻你有不少红粉知己，你又说都是别人扣你脑袋上的，外室小妾之流你更是一个都没有。我有时候还真有些怀疑，你是不是好龙阳，所以才不近女色。 想多了。 夏侯练颇有些郁闷地答道： 我是正经爷们儿，早先在香云台的时候，隔壁就是一个相公堂子，我可一步都没有进去过。 沈爵抚了一声，负着手慢声道： 我听闻胭脂胡同有个名角儿，之前在沈问行的宅子里听他唱过梧桐雨，是叫什么玉官的，瞧着模样长得倒是不错，便是女子也不遑多让，你可曾见过？ 夏侯练说见过。沈爵做出好奇的语气： 哦，见了他也不动心吗？ 他那个都是脂粉堆出来的，我往脸上抹几下我也标志着呢。 夏侯练露出不屑的神色： 况且你比他好看多了，我不也没动心吗？ 说这话的时候，夏侯练想起那日沈爵舔他手指的模样，心里有些发虚，咳嗽了几声，又说道： 我不娶妻是因为我发过誓了，情情爱爱的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再说了，我穷得叮当响，还欠你一屁股债，哪有闲钱养婆娘，得了吧。 沈爵听了半天，只那一句 你比他好看多了，我不也没动心吗？ 戳进他耳朵里，心里像被掏走了什么，空荡荡的。可他还负隅顽抗。夏侯练虽不喜欢男人，却也还没有女人，他总有希望吧。 那些好龙阳的，你看了觉得如何？厌恶吗？ 夏侯烈拧着眉想了一阵，厌恶什么的倒也算不上，邱师傅就干这行出身的，伽蓝旗下男妓多得要命，刺客里面也不乏侠男妓的，他早就习惯了。可沈觉肯定是对段秀恨之入骨的，他不能不摆明立场，斟酌了一会儿措辞，夏侯烈说道， 跟我没关系，我不管那个，反正我是不可能断袖的。 沈觉的心彻底落了下去，面上却还要假装镇定，淡淡嗯了声，仰着头看夜影婆娑，心里都是惆怅。对朱夏，他一个眼波就能让他服服帖帖，可夏侯恋这家伙像块身体，水火不侵，怎么撩拨都不上钩，他还得加把劲儿，把宫里那些招式都使出来。见过了那等阵仗，夏侯恋绝没有不投降的道理。 不说这个了，说正事。 夏侯恋走到沈觉边上低声道， 安乐堂里没有徐若雨，我问了那些伤兵，他们说有些受伤的转移回京医治了，我估摸徐若雨也在里头，再要不然就是死了，等回东厂想办法寻一寻。 只怕太后藏得严实，不好摸寻。沈觉哭着眉头问道， 太后可已经回宫了？万博海在何处？ 夏侯恋摇头说道， 他俩在广陵寺，好像是说礼佛去了。 沈觉嘲讽地笑起来， 礼佛？ 广陵寺进香已经闹成这副局面，幼帝早已经被太后送回了宫，偌大的山场只剩下重重禁军和四处东躲西藏的东厂番子，佛祖眼皮子底下造杀业，这两个人还理个什么佛。他学身往广陵寺走， 成，我们也去理一理。 已是深初时分，日影西斜，琉璃瓦上碎金流淌，斜阳穿过沙罗树的叶隙，照在檐下朱门和金龙和玺上，衬得碧绿彩画越发鲜艳刺目。观音殿前汉白玉石栏下，士兵披肩执锐来回巡逻，脚步声沉重如铁。夏侯恋和沈觉二人假装成巡逻的士兵，和守在石栏下的军士擦肩而过，步上石阶，佛瓮里燃着香火，烟气袅袅。观音殿大门紧闭，门口却没有站士兵，只有朱夏守着。他脸色不好，坐在石墩子上，怔怔地望着脚尖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夏侯恋和沈觉对视一眼，绕到观音殿后，后面是围墙，没有士兵守着。夏侯恋贴着后门听了一阵，里边隐隐约约传出一男一女的说话声，隔得太远听不清。夏侯恋让沈觉靠边，戳破窗纱朝里面看了看，眼前是千手千眼观世音，金光灿灿，须弥坐下镇着许多呲牙咧嘴的小鬼，有的两眼翻白，有的哀动大哭，全是求饶的样子。供桌上铺了红绸，一直垂到地上。观世音背后是隔墙，隔墙后面才是冥间，里边应该供奉着别的观世音，约嘛是送子观音，再要不然就是池莲观音，不外乎这些了。隔墙这边没人，太后和万博海应该是在冥间说话。夏侯恋对沈觉做了个手势，意思是进去瞧瞧，沈觉觉得太冒险，摇头不同意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